难道你甘心？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再来一次啊。 再来一次，就像现在这样，70级拿60级高端银武，带着19个朝夕都在身边的兄弟，却收拾不了你们两个50多级的，就这样再来，再来做什么呀？ 魏琛的文字当中已经夹杂了几分痛苦，这种时间带来的无奈已经早早地在他身上留下了伤口。叶修问他甘心吗？他几乎不用思考就可以回答，他当然不甘心。他当初也是带着希望、带着理想进入职业圈的，可是他的职业生涯却只有短短的2年。2年，联盟从声色迅速走向完善成熟的2年，他却忙着从巅峰状态不住的衰落。他拼命地想拖延，他拼命地想在这新兴的职业联盟里多停留片刻，但是没有用。他是那样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退步，一场又一场的比赛，他飞快地就到达了力不从心的境界。如果自己能晚生几年，那该多好啊！那时的魏琛不止一次地幻想着这种如果。可是很遗憾，现实是没有如果的。他只能羡慕嫉妒地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曾试图想把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期望寄托在这些年轻人身上，这样自己或许离开的不会太寂寞。但是他失败了，他发现自己是那样的想站在比赛场上，他所需要的存在感是不可能靠任何寄托来解决的。然而当蓝宇俱乐部婉转地提出希望他下赛季转做战队的技术指导时，他立刻知道一切都到了尽头。他谢绝了这一邀请，同时也推掉了来自其他俱乐部的一些请求，虽然这当中不乏一些是希望他去担任选手的。他有理想，他有希望，他可不像个赖皮狗一样趴在沙滩上被前浪后浪来回的拍打。于是那个赛季，职业联盟的第二个赛季，他果断地宣布了退役，无视任何挽留，干净利落地离开了职业圈。一度他想连荣耀也一并放弃算了，但是终究还是割舍不下，于是才有了现在的这个迎风布阵。他甚至又靠一己之力研究出来了一把银武，他多次梦到自己穿越，拿着迎风布阵和他的银武死亡之手回到了联盟开始的那个年代。他也像那些年轻人一样精力无穷，可以打2年、3年、5年、8年，永远。魏琛想着想着，突然就忧伤起来，直至他突然发现身边的弟兄们都像望着一个傻逼一样看着他，连忙端正了一下神色，又是一脸的流氓匪气。再看屏幕，叶修早给了他回复， 只要你愿意，没什么不可能。操，你他妈现在还是意识流啊！ 魏琛的忧伤已经迅速被窝起来了。他是老魏，不知何为下限的老魏，不排斥任何手段的老魏。他的手速不在了，他的技术不在了，但是他可不想连性格都没有掉。在这一点上，他始终是他，他始终是那个8年前在荣耀网游里叱咤风云，职业联盟刚刚成立就有人邀请组建战队并成为队长级大神的人物，蓝宇队的队长，最没下限的老魏。虽然他其实并不喜欢这个称谓。 不错，意识也是可以决定胜负的，想想你们队里的那个家伙。那个是个怪胎。 魏琛知道叶修说的是谁。 我不得不承认，当年我对他看走眼了，而且走眼的厉害。 听说你当年就是因为输给他觉得无地自容，才下定决心隐退。 切，老子做出的决定会受到这种鸡毛蒜皮小事的干扰吗？ 没有。 当然没有。 当真没有？ 好吧，有那么一点点。 一点点是多少？ 一点点就是一点点，就是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点点。 不可能嘛。 操，你什么意思啊？ 输给一个被视为完全不可能在职业圈混下去的手残，这种打击 我可以想象。 你想象个屁！ 魏琛嘴上虽然如此说着，心下却已经不由自主地回味起了当时所受到的打击。没错，两人所说的那个人正是于文州，蓝宇现在的队长，联盟第一术士索克萨尔的操纵者。在联盟初时，他还只是一个报名参加俱乐部战队训练营的毛头少年，还远没有资格进入职业队。这少年一开始就被战队的职业选手看作来是凑热闹的，就连魏琛也不例外。因为那手速丢在普通玩家堆里就不说什么了，在这可能成为职业选手的训练营里，已经是一种令人发指的存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少年在训练营的第一回选拔中就会被刷下去，结果谁也没有想到，这少年竟然可以一直留到最后。每一回的选拔过关，过得那叫一个勉强，那叫一个揪心。虽然他最终留了下来，却也只不过得到了一个运气不错的评价。没有人关心他的成长，因为没有人会对他抱有什么期待。那时候训练营里被大家关注的是魏琛从网游里带回来的一个少年。据魏琛说，这少年抢怪时超级精准的眼力和手法很有前途，但大家更愿意相信抢怪这种没节操没下限的事儿，才是魏琛和这少年找到共鸣的地方。而这个少年是真的出色，很快就被俱乐部视为了希望之星，他的剑客开始被俱乐部认真的打磨。当时蓝宇的王牌角色是索克萨尔，一个术士，术士强于控场，而王牌角色通常需要一个攻击手来担任，这样才能更好的带动士气。于是在一些蓝宇粉丝的记载中写着，剑圣的传说由此开始的狗血词句。没错，这个人当然就是黄少天，承载着未来的希望之心，而于文州那个时候却是不停地被人们遗忘着。直到有一天，队内训练中，在考察这些训练营少年的水平时，魏琛赫然败在了这个他甚至都没记住名字的家伙手中。运气不错，魏琛如同最初看到于文州通过了训练营的层层选拔留下来时那样的评价着，毕竟是比赛就会互有胜负。那时的魏琛正因为状态不住的下滑而焦头烂额，一场和训练营孩子们的比赛，他觉得自己太过于心不在焉了。结果第二把，第三把，当就这样败给了那个操作慢吞吞的家伙三局之后，魏晨终于意识到了些什么，整个俱乐部的人都意识到了什么。 谢谢前辈指教。 那少年和当初被人们嘲笑是那样，不卑不亢，胜不骄，败不馁，如冰川一般纹丝不动。魏晨立刻知道，他在精神上是输给了这个少年。那一瞬间，他就产生了一个感觉，蓝宇已经不需要他了。这个少年将成为蓝宇基石一般的存在，而黄少天将成为锋利的剑刃，斩断来敌。魏琛的思绪一不小心就回到了那个联盟之初，有个欢笑和激动，但最终却是让他留下无限遗憾。魏琛心下也是承认的，败给于文州不能说是全部原因，但至少也是导致他决意隐退的一大原因。否则以他的程度，就算当时在蓝宇失去位置，换个地方再混上一两年饭吃还是不难的。但是在魏琛眼中，显然混并不是一种职业生涯的延续，所以他索性选择了一个干脆的方式来做了断。这些个过往的心事，他和现在身边的这些弟兄是没法吐露的，在这些兄弟面前，他都是装得很牛叉的样子。叶修和他的关系虽然没有他身边的这些兄弟信，但对于他而言却是可以理解他当年外境的圈内人士。 你呢？你又是搞什么？刚刚退役没多久就要搞复出啊，还闹得满城风雨的，你这是闹哪样啊？ 魏琛狠狠惆怅感慨了一把后开始反击叶修。 哼，我前思后想，决定还是在最后的时刻轰轰烈烈的再闹上一遭，我可不想过上好几年后一个人抱着个银舞在网游里寂寞惆怅。 滚滚滚滚滚滚滚！ 魏晨一连骂了七个滚子。 怎么样，让兄弟捎你一程吗？让你也故地重游一把。 魏晨不语，对方有这个心，他也不是完全无这个意。回到职业联盟，这是这些年来他时常梦到的一件事。说实话，他并不是没有认真的考虑过，但当年隐退时的毅然决然，此时反倒成了他面对的最大阻力。想到当时自己走的那般潇洒，实在不忍心跳出去抽自己的脸。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离职业圈越发的遥远，他更加下不定决心。而今天却有了一番外力在促成他这样做。魏琛心中突然就燃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强烈意愿。 实不可失啊，这次你拥有一个多完美的理由啊。 什么理由啊？ 你的银舞被我绑架了，为了拿出去不得不付出，对于没下线的你来说这个理由足够了吧？ 滚！ 你行呢？ 叶修回了他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魏琛所面对的另一大阻力了。他现在就像一个彷徨的小新人一样，对自己的实力十分的不自信。 你觉得我现在相比当年还有几分实力啊？ 技术、手速这些实在是难以再回到当初，但你的没下线依旧，真让我感到欣慰。几年前是余文州在默默地向你学习，现在到了反过来的时候了，时隔几年之后杀他个回马枪，还他一个惊喜。哎，怎么样，是不是很带感？ 听起来不错。 魏琛想着这种感觉，突然也有了几分憧憬。 那还在犹豫什么？ 我现在忽然在考虑的是，按规则你这个王八蛋至少得歇一年，也就是说下赛季你是肯定赶不上，要赶下下赛季，倒是老子以32岁的高龄重返职业联盟，给大家当爷爷去吧。 32？ 你这么年轻啊？你不是40多了吗？ 你大爷。 哎，我们也需要一定的时间磨合准备一下，你也不想只是回去灰溜溜的转个圈就出来吧。哎，话说你当年得过冠军没有？ 魏琛一头黑线。职业联盟头三年的冠军都是这货的家世夺走了，这谁不知道啊？这家伙自己现在在那儿装无知，职业圈最没下线的人是谁来着？ 你的意思，你付出的目标是夺冠？ 除此还有什么目标是更有意思的？ 好，这个目标不错。联盟的少年们颤抖吧，本大爷要回来了。 魏琛大笑，表情送上。 你决定了，不再多考虑一下了？ 啰嗦个屁。 那咱们就要面对一个现实而关键的问题了。 什么？ 以你的没下线，你怎么让我相信你不是为了骗回银武在这儿和我 虚与委蛇？ 哎呦，这还真是个难题。 魏琛自己都承认。